心快要融化，是这样吗？压抑的会爆发，你爱我吗？爱我就懂我吗？告诉我善意的谎话，告诉我善意的谎话，好让我相信我不是 交织，爱在月光下完美。你发如雪，纷飞了眼泪。 是爱你的 是你的歌。

住进了你心里面，我的爱无价可贵，就情歌连连的余味，断续在多梦的夜，就这么过旧时间，为什么还偷偷想念？情书和相片一幕一层灰，怪我们任性断了爱的机会。当我又为你流眼泪， 放下往事，忘了过去有多美。